然后拜见三位盟叔，又见过盟兄杜立三，跟其他人也打了招呼，把身后的青龙魂龙做了个介绍。杜老潘一听，这是太平山的炮手，上我这儿来干嘛？问张作霖，孩儿啊，快告诉我你混得怎么样。哎呀，老人家，得闲之时我好好跟您讲讲，总而言之混得还勉强吧，咱爷俩还能见着，那是自然的。怎么你们凑在一块儿了？哎，说起来话长，是怎么张作霖说不全的的，张子飞、唐二虎在旁边给做补充，说到太平山青龙魂龙给做补充，在座的人全听明白了。杜老盼听完之后，把桌子拍得啪啪直响。我说杜立三，小栗子，听见没？他妈也邪门，我早就瞅这姓金的不是个物，唯独你跟他交情莫逆。你这是怎么回事？你听听，他是人吗？我们绿林人最反对压花窑，这不是压花窑是什么呢？强霸人家成亲，人家不答应就收拾人家，还要把人家哥哥做人质，简直太不是东西了。老板，你的意思我也听清了，田庄台的人马不多，要想救大当家的田玉本，需要人需要枪，对不对？是，我就为这事儿来的。不过别不过，咱是一家子，你是我干儿子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你说需要多少人马多少枪？不行，一会我跟着去。不，您老人家精神大驾，我劳动不起，你也没那个必要。只要能借给我200名弟兄、200匹马、200支好枪，有足够的子弹，我就感恩不尽了。200啊，少点，250吧。我说啊，王清源哟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到外边去集合人马，挑那能打的啊，老弱病残的一概不要。准备250人，挑好马250匹，把弟兄们的枪都检查检查，把硬家伙都叫他们带着。另外你也别闲着，跟着老嘎子赶奔田庄台，兵合一处学习太平山。是。杜老盼真傻叉呀，一句话，兔兔米是个钉，底下的人是闻风而动，谁连个不字都不敢说。卫队长汪兴元下去准备去，然后杜老盼一转身跟杜立三说，小丽子，你也别闲着，马上派你手下的弟兄，从打咱们三界沟到太平山燕路的村镇给下个通知，告诉州府马上回避，不要介入此事，就说我们绿林道之中有一场大火拼，不希望他们插手，在火拼当中绝不骚扰百姓，绝不给地方带麻烦。下去准备。是。杜立三是120个不乐意，但爹说了话了，多敢抗啊，斜愣着眼角瞪瞪张作霖，甩袖子出去。张作霖知道，反正这杜立三呢，不知道为什么跟自己是二饼吃八饭，死不对眼呢，每次来都在他身上得出点事儿。在什么时候我好好跟我这位盟兄解释解释，我没得罪过你，莫非你爹对我好你吃醋？ 可我是外国鸭，我能怎么的？张作霖心里头胡思乱想，杜老盼吩咐完了，把张作霖拉过来，孩儿，你可瘦多了，这么办吧，小栗子下通知，得一天的时间，集合人马，再准备准备，也得多半天，你别拉架子在这这么直挺着，咱爷俩利用这机会谈谈，然后呢给你收拾间屋，你好好歇一歇，养精蓄锐，然后再去战斗。爹，你想的太周到了，我利用这机会去给我干娘问个安。走吧走吧，等会儿这个人情不能落。张作霖见过老干娘郑大脚，哎呦，老太太非常高兴啊，娘俩投缘，给张作霖拿好吃的，问长问短，张作霖有真有假都说了，那不该说的不能说呀。比如说他成立保险队的事他没说，那叫杜老盼得挑理呀，这么大事你怎么不跟我商议？你成立保险队，你人手够吗？枪支弹药足吗？你怎么不跟我张嘴呀？显见你跟我存着二心呢。其实张作霖早就不服天朝管，不想寄人篱下，要干我自己干，我说了算。吃别人的下眼食，瞅别人的眼色行事，那不是姓张的。这话怎么说？所以有真有假。谈了一个多钟头，杜老盼说，我说老高子累了吧，到下边歇歇吧啊，有话等平了太平山之后咱们爷俩再唠着。命手下人给收拾一间干净的房子，被褥铺好，让张作霖休息。张作霖确实也乏累了，那个脑袋嗡嗡直响，跟一锅粥似的。他要静静的把这些事儿拢一拢，第一步怎么办？第二步怎么办？下步怎么办？怎么攻打太平山？怎么调动人马？那这不得合计合计吗？就这样，张作霖回到屋里头，闭着眼睛，脸朝里，假寝。闭着眼其实没睡觉，这叫假寝，在那脑子里头想着事儿。这个时间呢，过得是真快呀，两个多小时。张作霖呢，这脑袋里头想这些事儿也想个不得理儿，也太乏了，是似睡非睡。院里他静悄悄的，他似乎觉着有点异样的感觉，尽管有个人走路非常轻，肯定是有人。张作霖慢慢的把眼睛睁开了，竖着耳朵听着，就听那房门轻轻的开了，紧跟着觉得有个人从外边进了屋了。稍停片刻，就见那个人蹑足潜踪摸到床前。张作霖从头顶凉的脚心唰，啊，怎么回事？这肯定是对我要下家伙，不然的话他不能这么偷偷摸摸的，莫非我就这么等死不成吗？都用眼角的余光一看，床前站个大个，比张作霖能高着两头啊，宽宽的肩膀，厚厚的胸脯，俩花盖穴好像扣俩大碗相似，腰里沙着板带，穿青挂皂，手里头拎着一把鬼头刀，看年纪20多岁，不认的。你想，张作霖虽然来过几次，来的慌张，走的匆忙，那三界沟那么多人，他上哪儿熟悉去？其实啊，这件事就出自 少主人杜立三身上。这个杜立三跟张作霖一贯不和，咱们呢也交代过，究竟什么原因他跟张作霖二饼吃八饭，死不对眼呢？第一，杜立三看不起张作霖，他头次到青马坎来还不到20岁的小毛孩子，爹对他非常器重，不管什么场合总是替他吹嘘，说姓张的将来怎么了不起怎么了不起，杜立三就不爱听，认为爹做的太过分了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，几乎大字不识，满脑袋高粱花，一肚子大粪汤，你干什么这么重视他呀？这是头一个。第二，杜立三这个人妒忌成性，只需要他自己，不需要旁人，多好不行超过他去，要居他之上，那他就恨得好。第三，前者张作霖到青马坎来，在大厅之中双方面会师谈心，叫张作霖把他给毙了，当众出丑，这杜立三是耿耿于怀，恨不能一枪把张作霖打个透膛，但是做不了爹的主，只有暗气暗憋。那么远的不说，就说今天发生的事吧，张作霖冷锅冒热气，又跑到青马坎，一张嘴借200个人200匹马200挑枪，要替田庄台拔号火拼太平山，这是小事吗？最可恼的是爹也不跟大家商议，是当场定夺，满口应承。张作霖给咱们青马坎有多少好处，干什么这么支持他呀？我爹这不鬼迷心窍吗？要照这样下去，青马坎早晚倒霉，得倒到姓张的身上。因此杜立三恨得牙根都痒痒，在大厅之中奉父命，派手下人沿途知会官府，说我们两个柳子之间要火拼，希望官府不要介入。那位说他有什么权利通知官府，那官府就听他的啊，就得听。当时那个事儿，官不官匪不匪，他们互相都通气儿。当然了，咱说的不是那个大官儿，是像底下三班衙役了，总巡捕了，掌握军队的小官了，一般跟土匪都通气儿。尤其像青马坎三界沟这块，大柳子上千人马呀，本地官府都头疼啊，不知怎么给打溜须好啊。只要你在本地不闹事儿，哎，我对上边能有交代，这就得。所以通过熟人知会官府，你们就给让道，不要干预此事，我们一路之上绝不扰乱地方。哎，有这话官府就不管了。那么杜立三命人下了通知之后，回到房中闷闷不乐， 让人把酒菜给摆上来，他是自斟自饮。他一发脾气啊，媳妇儿孩子不敢沾边，那贴身的保镖大气儿都不敢哼啊，因为肚里三叫活阎王，瞪眼就宰人呢、抓个茬就惩罚你。屋里的空气十分紧张。哎，正在这时候，杜立三最好的朋友磕头的把兄弟，人们都管他叫参谋长狗头军师宋庆莲从外边进来了。这宋庆莲呢，那对杜立三忠心不二，哎，有很多事情给杜立三出点子。他今儿来了，杜立三一看是他，挺高兴，坐下吧，咱哥俩喝，把别的人都打发出去了。宋庆莲可没喝，看看杜立三一阵冷笑。我说大哥，你心里不痛快吧？ 对， 别说了，小弟非常清楚，我知道你为什么不痛快，是不是都出自那个姓张的张老嘎子？ 对呀、 庆莲，你说我爹是不是老糊涂了？干嘛一句话就这么支持他？这不是败家吗？可你又知道我爹那个脾气，如果我要驳了他的面子，我爹就得跟我翻脸动枪。我120个看不上这个张作霖，他为什么那么支持他？为什么收他当干儿子？难道他少亲儿吗？找这么个外伯洋，早晚要分咱的财产不成吗？哎呀，气死我了。哎呀，大哥呀，很清楚了，老当家的偏爱张作霖，这是一点怀疑都没有，千不该万不该，不应当收他做义子干儿，这就留下了祸根了。这今天你提起来了，我跟你说呀，立三呐、你呀、得早点打主意。哦，你说我怎么办？嘿，不毒不狠非丈夫。要依我说，趁此机会把姓张给干掉。就现在。 对。 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呀、趁着他没走呢。不然的话，他早晚不定给咱们找什么麻烦呢。那我爹也不能答应、当然了。我说大哥，你怎么说胡说话呀？咱们能公开的动手吗？逢强制取，遇弱活擒呢，暗中下绊子，老爷子怎么能知得到呢？就即使知道了你是他亲儿子，虎毒不吃子，他能怎么的？他能枪毙你吗？你别听老爷子咋呼，到真章了，他还得向着你，一笔写不出俩肚子儿来，对不对？那你说我派个人把张作霖干掉， 对。 不过这个人可得妥靠啊，他要再把你卖了，那可就麻烦了。这狗头军师给杜立三出的主意，后来两个人就琢磨着叫谁去呢。杜立三忽然想到贴身的炮手，报字叫黑龙，这小子姓李呀、叫李子安，把黑龙给找来了。这黑龙跟杜立三好几年了，大块头，还会点武术，还会柔道，挺能的。